前，好像奔腾锣鼓响在天涯天地间。 代代

在一起，走进了长门春意浓，走进了车间歌声起，小脸一张张，汗珠一颗颗，鲜花一朵朵，花开春满地，我们的纺织厂呀纺织厂，春天在姑娘的心坎儿里，春天在姑娘的心坎儿里，啦啦啦啦啦。唱呀纺织唱，春天就在姑娘的心坎里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《好运来》，马子玉带出的《驼铃》，张燕演唱的《阿里山新歌》。

老子妈了还是你要黑人的苏萨Best Busa, Best Busa, Best Busa, Best Busa, 冰淇淋呀杜萨呀杜萨，谁来 Best Busa？ 我来爱老外的，我不来接我把爱家路萨。冰淇淋呀杜萨呀杜萨，谁来 Best Busa？ 我来爱老外的，我不来接我把爱家路萨。民谣满是南民的哈老克呀那飞来。哎，好的大巴上了的我的，我根本不是爱你，不是爱你，我的爱你呀，好费力，好了我都，这个拉斯费力，把它比它送过了，没把爱吃，好了爱巴斯布萨，巴斯布萨，巴斯布萨，巴斯布萨，巴斯布萨，冰淇淋呀杜萨呀杜萨，谁来巴斯布萨？我来爱老外的，我不来接我把爱家路撒。冰淇淋呀杜撒呀杜撒，谁来巴斯布萨？我来爱老外的，我不来接我把爱家路撒。布萨呀努撒，舒服呢舒服，爱在没有不顺。哎，那国法霓虹还要滚，还要滚呐，呀嘛呀嘛还要滚呐，哎，给不得那里黑问呀嘛呀嘛，问那不得带你呐？哎，那来来的我的发誓，哎来来 ，best busa， best busa， best busa， best busa， best busa， 冰淇淋呀杜撒呀杜撒，谁来 best busa？我来爱老外的，我不来接我把爱家路撒。冰淇淋呀杜撒呀杜撒，谁来巴斯布萨？我来爱老外的，我不来接我把爱家路撒。阿拉呀扎贝伊哈姆沙达，费尼尔艾尔基勒，艾沙克达拉斯阿拉布尤克布勒，那比亚阿迪纳伊拉，阿哈尔努内拉乌哈林纳贝特里。白色我老无力了，阿拉海特们的西海特白夜克拉尔白斯布萨，白斯布萨，白斯布萨，白斯布萨，白斯布萨，冰淇淋呀杜萨呀杜萨，谁来白斯布萨？我来爱老外的，我不来接我把爱家路撒。冰淇淋呀杜萨呀杜萨，谁来白斯布萨？我来爱老外的，我不来接我把爱家路撒。白色呀杜萨，我把爱家路撒，还有白色布萨，我把爱家路撒，白色布萨白色布萨，我把爱家路撒，白色布萨白色布萨，我把爱家路撒，白色布萨。

生气，生气的时候，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，那里 红旗卷起浓雾气，天翻地覆开

又只想那小羚羊，因为勇士向我枪口出去，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小羚羊，他的鲜血染红了冰雪大地。啊在久久的心里，啊啊，一只小羚羊在久久的心里， 继续来听歌。下面请欣赏的是刘和刚演唱的《苍天下的太阳路》，苏小明带出的《我的家在哪里》。 李双江演唱的《我爱五指山》，我爱万泉河，宋祖英演唱的《辣妹子》。 这里